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六一啦！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六一快乐！这首歌曲会唱的 ，Come on， 一起大合唱来喽！三二一，走！ 如果我要仙女棒，变大变小变漂亮，还要变个都是满。巧克力和玩具的家，如果我有机器猫，我要叫它小叮当，竹蜻蜓和时光隧道能去任何的地方，让小孩大人坏人都变成好人， 鸡鸭叫我只小叮当， 嗯嗯嗯，小叮当帮我实现所有的愿望。 同样的名字，你是叫它小叮当、机器猫，还是哆啦 A 梦呢？据说不同的叫法也会弱弱的暴露出你的年纪哦。哎，真的是很羡慕大熊有哆啦 A 梦在身边，有一个竹蜻蜓，或者是任意门，或者是时光机，可以穿梭到任何地方。带上音乐去旅行，就有这样的魔力。跟随着音乐，然后呢，我们这会儿可以带上竹蜻蜓，下一秒呢可以坐时光机，再下一秒打开任意门，去往任意我们想去的地方。11点04分，带上音乐去旅行。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呢，我们跟随着很多非常好听的儿童歌曲，当然也会有成人翻唱的儿童歌曲哦，一起到这个世界去看一看，世界那么大。这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去的是澳大利亚的北领地，还记得这个地方吗？这里呢地域辽阔，人烟呢却极为稀少。 在这里曾经留下了4万年前土著原住民的居住痕迹，以及全澳大利亚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生态。此刻我们坐着竹蜻蜓吧，飞到的是乘坐热气球的一个好地方。作为一座繁荣兴盛、充满着活力的内陆中心城市，爱丽丝泉小镇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这里呢，因为当地的民风、传统艺术以及自然风光而闻名。在这里，我们可以花费一天或者是一周的时间去游览爱丽丝泉的各个好玩的地方。当然，来到这里，我们还可以抱一抱袋鼠宝宝，徒步一段麦克唐奈山脉，然后有时间的话，还可以探索风景如画的深水潭。少儿歌曲，下面这首。哎，据说无论是70后、80后、90后，甚至现在的很多00后，都很喜欢唱。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定要配合上一些动作，1、2、3、4。 大桥下游过一圈呀，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嘎嘎嘎嘎，争呀争夺呀，数不清到底多少呀，数不清到底多少呀。说笑话，小孩小孩，快快上学校，边烤个鸭蛋抱回家，边烤个鸭蛋抱回家。 小的时候，每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都会表演节目。还记得表演数鸭子的时候呢，一定会把自己化妆画起来，然后那个小手左边得叉着腰，右边呢很认真的在2、4、6、7、8的去数鸭子。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李志在2016年发行的一张特别的专辑，叫做《八》当中。这张专辑里面呢，一共收录了9首歌曲，《歌声与微笑》、《蜗牛与黄鹂鸟》、兰花草、数鸭子、朋友越多越快乐、嘿住、采蘑菇的小姑娘、小罗号、送别等等，很多都是儿童歌曲。为什么要做这张专辑呢？李志说他一直想要翻唱儿歌。在那一年的时候呢，他和乐队录了几首，做过之后大家都觉得三个字太难听，可能小孩三个字不喜欢，于是呢就一直没有公开。一直到几天前呢，他的一个好朋友50岁得子了，他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礼物，想来想去呢，就说那就把自己翻唱的儿歌送给朋友吧，作为一点心意。然后送完朋友之后呢，也是觉得既然都已经出了，不如让所有的朋友都听一听，于是就有了八这张专辑。刚才我们是来到了爱因斯泉小镇，在爱丽丝泉小镇呢，先是在底下看了一下，在这边可以感受到的一些非常美的景色。接下来各位，我们不用竹蜻蜓了，到爱丽丝泉必须要体验的就是乘坐热气球去俯瞰红土地。飞到天上，我们可以发现热气球下面的沙漠草原交相辉映，一望无际。偶尔呢会蹦跳出一两只袋鼠，像是在和天上的我们打招呼，然后呢还能感受到飞鸟轻轻地掠过我们的身旁。这个时候自由和那种激昂的心情，想必大家应该会铭记一生。有一些童谣小的时候听觉得很安心，长大心情不好、烦躁、抑郁、不开心的时候听也很安心。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 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人情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好像现在大人似乎比孩子更加期待六一儿童节这一天的到来，或许也是因为每一个大人心中其实都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刚才听到这首《天黑黑》当中很感人的就是他小时候听的那个童谣，我们每个人小时候听的童谣可能不尽相同啊，但是当长大的时候，你会有一天回想到那些小时候陪伴自己每天入睡的童谣的时候，一切觉得是那么安心，那么安全，那么安稳踏实。家永远都是一个最大的避风港，无论此刻你是带着孩子，有了孩子，还是呢自己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孩子，不管怎样，这一天只要让自己开心，让自己快乐就足以。好了，切换一下刚才有些伤感的情绪，接下来带来一首非常可爱俏皮的歌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A, B, C, D, E, F, G. Hoodoo, hoodoo, 7, 21, 2. Haystack, hostack, hey, diddle, up, da. High, fuckle, low, ticket, 99, 0. Sidewalk, streetcar, dance, a good dance. Choo, choo, choo, choo, chicka, chicka, choo, choo, choo, choo, choo, choo, chicka, chicka, choo, choo, choo, choo, choo, choo, chicka, chicka, choo, choo, choo, choo, choo, choo, chicka, chicka, choo.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A, B, C, D, E, F, G.Blackbird, blue jay, one, two, three, four, trash shack, jump back, EFG. Big man, little man, fat man, skinny man, grasshopper, green snake, hold my hand. Choo-choo.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chicka。 这首歌曲听完以后会让人觉得忍不住的暖暖的感觉，其实也很适合晚上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听。昨天在办公室的时候在跟大家讨论自己在小的时候看过的一些动画片，然后你会发现各个年纪的人然后说出来的动画片的名字啊、内容啊、包括主角啊都不一样，听到了很多很多的角色，有些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舒克贝塔呀、狮子王啊，还有什么花仙子啊，好像父母跟孩子之间回忆这个动画经典的插曲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代沟出现，也不一定哈。特别是现在很多经典的动画电影上映的时候，特别是好看的动画电影上映的时候，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去，孩子看得很开心，家长看得也很开心。比如说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的话，应该父母跟孩子都会唱，如果会唱的朋友 Come on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O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Coco 寻梦环游记当中的非常经典的歌曲 Remember Me 来自于 Miguel 的演唱。关于亲人之间的回忆可能也是想忘都很难忘记的，在这一天跟自己的亲人在一起吧，如果不在一起的话打个电话发个微信表达一下自己的思念之情。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又要开启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前方打开这扇门之后我们到达的是寂静之声。寂静之声这四个字听起来怎么有点怕怕的感觉，其实呢寂静之声是乌鲁鲁最有名的旅行体验之一，每天日落之前会出发， 前往精心挑选的野外，去可以观赏大石头日落的地点。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个人会手持香槟美酒，在原住民乐器演奏当中呢，去欣赏日落的美景。晚餐前的时候呢，客人朋友们会有一分钟的时间聆听寂静的声音。有多久没有感受一分钟纯净的状态了呢？之后我们会开始自助餐，整个过程酒水不限量的供应。到了晚餐之后，嘿嘿，开始上演科学课，会由天文学家讲解天空当中各类星座。哎，这样的一个环节，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听起来都会觉得很新奇。在有一些朋友，比如说80后90初，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有些小朋友每天下学会想要看动画城，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飞机的舒克，开坦克的贝塔。 如果你也爱看动画城的话，这首歌曲当中的所有的歌曲你应该都会唱哟。 金刚葫芦娃，悟空一飞就是万八，大雄和他的 A 梦多拉，阿凡提的毛驴娜，蹦蹦和迪曼唱哈库纳，史努比和马托托，我想变成一只唐老鸭，米老鼠过家家，加菲猫穿着花裤衩，手叫艺术花，一首歌他弹着吉他，世纪在一在唱、啊、谁来买我的火柴，我叫小女孩，小矮人和白雪公主遇见了阿童木，灰太狼他偷走了超人的红内裤，现场办案，黑猫警长出门抓坏蛋，他会魔法，蓝精灵在洗刷刷，哪吒脑海传佳话，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海尔兄弟他们哥们儿俩，猫和老鼠是死冤家，人猿泰山本领大，皮卡丘消灭他，樱桃小丸子狂克拉，蜡笔小新快毛毛毛毛，奥特曼和怪兽对打，只剩我在唱。我怀念我的童年，那些卡通片，那些人物常常让我浮想又连篇，每天晚上坚持等到12点，灌篮高手马上开演，谁不让我看我就翻脸，猫有很大的脸，他头上长了根线，他长得像海绵，唱完了我们下次见，啦啦啦啦啦啦啦，歌唱完了我们下次见。 这首歌曲就叫做动画城，来自于狗奶鹏这位歌手，自己对于自己童年记忆当中看动画城当中的种种的不同动画片之间的回忆，

刚开始还是会唱的哦。 荡起双桨， 哎， 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还记得那时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这是一首每个孩子都会唱的歌，经过了这么多年岁月变迁，直到今天我还依然怀念这首歌，它把我带回到那从前。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经典作品的全新演绎，来自于零点乐队的《让我们荡起双桨》。OK， 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去的是澳大利亚的北领地。听到《让我们荡起双桨》，当然离不开美丽的河水。前方，我们就到凯瑟琳峡谷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游船的快乐。哎，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很喜欢，就是天气最好不要太热啊。今天36度可能就有点过热了。比如说30度或者是28、29度，然后在水上划划游船，静静的感受静谧的时光，就这样慢慢的流淌，多么的幸福。好，想象一下此刻没有那么热，我们来到了凯瑟琳峡谷，这里的游船呢会让你充分感受到它的魅力。这里的峡谷幽深，景色独特美丽，蜿蜒的凯瑟琳河静静的在我们身旁流淌，河面宽阔，两岸高耸的断壁峭崖会让你感到四个字，雄伟壮观哟。峡谷里呢还生长着丰富多彩的热带植物，栖息着种类繁多的鸟类。11点38分，做完以后玩完以后感觉到有一些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移步到游轮餐厅，在日落的余光当中享用一道三道式的烧烤晚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前半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很多好听的动画片的歌曲。此刻这个音乐，就感觉刚才我们在凯瑟琳峡谷当中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美景，美得让我们把嘴唇张开，美得让我们说不出话来，美得让我们的心变得很静，让我们开始慢慢的去想念，想念儿时，想念那个时候的人事物。经典的作品，想你的365天，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唱吧。 春风扬起你我的离别，下雨打湿孤单的屋，thank you. 1999年的经典动画电影《宝莲灯》真的是深入人心，一方面是剧情，当然沉香经历了种种的磨难，这样的故事是深入人心的，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这部影片当中的几首作品都是非常非常的棒。刚才听到的李玟的《想你的365天》，如今听来依然很经典，包括还有张信哲的那首《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哦，还有刘欢《天地在我心》等等。刚才我们去到了凯瑟琳峡谷游船，在游船的过程当中呢，前面听到了荡起双桨这样很美好的画面，当然也会被一些美丽的景色所深深的打动，而这样打动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让你的内心发起种种的涟漪，这样的种种的涟漪就会化成刚才我们听到的《想你的365天》这首作品。今天我们会来到澳大利亚的北领地当中，好好的感受一下这里别样的美景。稍事休息一下，很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广告不会太长，精彩马上继续。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泰戈尔的诗句，而是就在路由器旁边， 你却总是掉线。 斐讯 KRT 路由器，开车牌、打游戏、开直播，速度快到心跳。 斐讯 KRT 路由器，信号强到没有强。京东斐讯商城即刻开抢。 打卡上班不如打卡挑战北京新能源标注 I want you， 6月6日前凡拥有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者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活动，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报名请关注公众号吉利新能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小的时候我们会玩很多很多的游戏，到现在很多小孩还最喜欢玩的就是捉迷藏。一样的迷藏，不一样的心境，来自于刘浩林。 曾记忆却是无色而已，可拉鼻涕秘密眼鼻息，可拉巴鼻说他喜欢你，从 来抓我呀，来，哭哭啼啼又笑嘻嘻。有没有想到跟孩子玩游戏的时候，他们特别喜欢玩捉迷藏、躲猫猫这样的游戏。每一次呢，觉得自己不会被发现，当他发现，诶，你发现了我，那个时候他的那个表情真的是简直太灿烂、太可爱了。渐渐长大的我们还记得当时那个非常非常美好、非常非常单纯的画面吗？如果记得的话，其实跟年纪无关啊，始终在内心深处保有这份单纯、保有这份美好。当然，对待别人、对待这个世界，我们依然用这种美好、那种单纯，那整个世界会变得多么美好。好的，来到北领地，接下来我们要去一家餐厅，这家餐厅呢叫做 Tadivisu 餐厅，到底是不是这么念呢？三个字我也不太确定，哎，这也不是三个字哈、哦，因为这里是阿南古族地方语，阿南古族地方语当中，我们姑且念作塔里威入吧。这个词语呢，表示美丽的沙丘。塔里威入餐厅呢，囊括了在南部沙漠天空之下享用精致美食的各种曼妙的体验。这家露天式的餐厅没有墙壁，可以饱览乌鲁鲁及远处卡塔丘塔的壮美景致。这里的夜晚也没有音乐的喧嚣，有的只是沙漠的淡泊和宁静。无与伦比的自然环境和餐盘上世界级的美食探险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Time was frozen. What seemed forever was just a moment. Hurry up, hurry up. Put together, the cracks will close in. Hurry up, hurry up. There's no more waiting. We're still worth saving. Feel the light shining in the dark of night. Remember what we forgot. I know it's a long shot, but we're bringing. Feel the Light 来自于 J-Lo 的演唱。这首歌曲呢也是2015年曾经出品的一部非常优秀的动画片《疯狂外星人》当中的插曲。这部动画片当中的配音呢也是非常厉害了，起来了谢尔朵、吉姆·帕森斯、 Rihanna、 J-Lo， 包括这个动画片当中的很多的原声的歌曲都是非常优秀的。除了刚才听到的 J-Lo 这首 Feel the Light，包括还有 Rihanna 演唱的 Towards the Sun， 以及 Charlie XCX 演唱的 Red Balloon 等等。好了，11:55，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的全部行程到此结束。六一儿童节这天，无论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还是呼应一下我们一开场的那个祝福，祝大家在六一儿童节这天永远的单纯，永远的快乐，永远的简简单单。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泽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带来的作品呢，算是一种祝愿吧。来自于 SHE 的，很多人很喜欢的《你曾是少年》。如果会唱的朋友，最后一首歌曲，大合唱的时间来了，拜拜。 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也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笑，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湖边的寂寞 哥，狗年演习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五二二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密云旅游，北京避暑胜地，密云雾凌西风景区，山清水秀，消暑纳凉好去处，给您向往的生活。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